担，忠心为民众啊， 为调查呀， 战斗争啊， 防色犯法， 避免通啊， 啊啊啊！ 就连那当朝的驸马， 他也敢相信啊！ 哎呀，啪啪啪！ 嗨，问斩刑，什么枪崩啊？ 对了，那是开闸问斩。话说北宋真宗皇帝有两个妃子， 妃子还标签呢， 啥也不懂啊，就是两个媳妇儿 啊， 一个姓李，一个姓刘。李妃身怀有孕，刘妃看着眼气，于是就跟太监郭槐定下了一计。这刘妃肩又雕显个搜把招，怀揣棉花包，肚子鼓多高 啊，假装怀孕呢。 等到李妃分娩的时候，刘妃让郭槐抓个大狸猫，八头去尾用背一包，来个狸猫换太子，愣说李妃伸个腰。真宗一见心好恼，害得李妃把罪遭。 唉，这不是诬陷好人吗？ 可不是咋的呀，18年后包公包大人经过内查外调，秉公而断，才昭雪了这件重大的冤假错案。你说这事儿值得称赞吧？ 值得呀。 尤其令人钦佩的是包公包大人铁面无私，敢于斗争，对那些刑事犯罪分子，他敢逮敢管敢摸敢碰敢审敢问敢整敢恨，敢于判刑从严从重。炸炸炸炸炸炸炸炸炸炸炸 炸炸炸 炸炸炸炸炸炸炸炸炸炸炸。 包公放粮，陈州到， 为国为民不辞劳， 严惩贪官与恶霸， 黎民百姓乐道。 街头把锣敲啊， 哎，把锣敲来，把锣敲哎，烧起锣锤，铆钉响嘛，铜锣不是大马勺，又今砸来。又今早这又敲又打不断条啊，过往行人别发毛，走道你先站站脚，挑挑你先绕下脚，这坐轿你先停住脚，这背板你也伸伸腰，敲锣不为别的事啊，只因来鸟喂，嘿，来了黑老包，有仇你就往出刀， 有理你就比还高， 谁有恨他能替你消， 没事可别瞎了啊， 谁没理休想来放镖， 行凶你就别想跑， 谁算了你也别藏猫， 没法你就别想躲， 这犯罪绝不把你饶，心皮不能当水瓢啊，知你包火准得着，你下面鸡爪一块熬，你准得抽筋再弯腰，小鬼都不闹，要来了4个小土豆，少带3根咸菜条，小米儿走少半瓢，还有那圆的乎的黄八椒的香喷喷的金道刀的2个年豆包呀、啊！哎，你俩趁热开机吧。 先把饭菜一旁撂。哎

叫我 身怀有孕呐、 啊，正宗的盼太子， 喜上眉梢啊！ 刘备他怕我生儿 当皇后啊， 窜通那太监过怀， 暗中作呀。假装像 有个不能囊的 不能囊的棉花包啊， 哀家我怀胎十月 要分娩呐、啊， 刘备他也扬言 要把月亲生子， 反说哀家 生个妖啊！ 真宗信了 刘妃的话， 拿我万岁 要开刀啊！ 多亏那满朝的文武上殿保本，可怜我死罪得免，活罪不饶，免去了我的妃号。 失手找啊， 跳进那大火之中 被烧焦啊， 哀家我出了京城 把饭讨啊， 那一天讨饭来在 赵州桥啊， 这一次饭中话 来着了啊， 我母子相依为命 苦守在寒窑啊，十八载呀， 每日里以泪洗面， 很难笑啊。 我和苦下 一双眼呐、 啊，眼前啥也 看不着啊。 恨之恨。

住，中华之好，跟娘走搀扶，干娘的寒窑啊， 太后坐轿上八道啊， 老伴骑马紧跟着啊， 好，刚才是一段二人转包公断后，那欣赏过两段这个二人转之后呢，我们今天的节目就要跟大家说一声再会了。刘欣再次感谢大家的收听，明天同一时间我们继续相约空中曲。 俗话说，人多力量大。